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优瑞有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今天咱们有一位新嘉宾了，欢迎丁丁。 欢迎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丁。 好，这个丁丁是咱们的新同事，以后会 经常 出现在三立。 好荣幸。 现在给这个丁丁立下军令状。好，我们今天这个要说的是什么呢？最近关于内地高考的这个改革哈，一直是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之前已经有说过这个关于英语要不要退出高考的这个事件。除了英语之外，那其实目前呢，看来呢，这个英语要到底是不是会留在高考当中呢？还会要有一段时间才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但是呢，在这个之外有另外一个加分的政策， 最近刚刚出来的， 是最近被提到了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那就是这个思想品德啊，思想品德到底要不要加分，或者说这个加分的政策它怎么样来实行，包括呢对于其他的少数民族要不要加分啊，还有一个说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行为啊，优秀学生干部啊，这样各种加分的条件它是不是需要有所改变，这个呢就成了高考的新一轮的争议哈。现在已经到五月底了，今年的高考也是这个迫在眉睫啊。那当然，今年的考生可能这件事情就没有影响了，但是对于未来的考生啊，特别是如果你现在是读初三啊、高一啊这样的学生的话呢，可能就比较关注这方面的政策。 高考的指挥棒是经常在那儿挥动啊，所以他艺考的时候，其实老师也挺紧张的，学校也挺紧张的。最紧张的就是家长和孩子。那我们看到在2014年的这个最新的一个高考新政，也就是现在正在探讨的，或者是刚刚提出来还没有落实的，除了像之前的英语之外呢，最新的这个比如说体育特长生，他们的这个加分有所减少，原本的15项缩减到10项，还有少数民族，这些我们都是理念中的传统的加分项目，还有这个优秀学生干部也分数有所下降了。那包括现在新出来的一个呢，尤其在山东省，他们仅仅保留了一项见义勇为的一项加分 啊， 所以这个就一时皆激起千层浪 大家就想， 所以说总的来说是加分的项目有所减少。 没有，加分的项目其实有所增加，但是呢，加分的那个分 值 有点减少。 OK， 项目增多了，但是总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说每一项的这个分数就减少了。好，咱们这个一项一项来说，思想品德这件事情，思想品德这个一直让我很困惑哈。其实从小学， 思想品德课， 对的，从小学开始就有这个所谓思想品德课，然后每年的这个成绩单上面专门有一项，比如说你语文语文几分啊，数学几分，英语几分，还有思想品德几分。小的时候从小觉得好像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很正常，现在回头一想， 我觉得特别理所应当 啊。对， 我现在觉得我的孩子要有这一项，我就觉得啊，你这个思想品德不好，你是一个坏孩子吗？ 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比如说我要是思想品德，那个时候好像是分优良之类的，对不对？ 还有盖个章， 对，得一个良的思想品德，是不是意味着你的道德比得优的学生比较败坏一点？ 但是呢，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那个时候啊，可能把这个跟数学语文是看成一样的，是看成一个科目， 对， 大家可能没有上升到就是说你这个思想有点败坏， 对，你会当做一个科目就会看分数啊这样子。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科目本身 的 这个设置有点奇怪。丁丁怎么看？ 而且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在小学的那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德是在第一项的吗？ 德是在第一项，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把德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语文课的老师、数学课的老师会各种跟思想品德课的老师说，能不能今天你的课不上，让我们来上语文和数学。 对对对， 被挤掉。 思想品德课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我印象中思想品德有好像没有专任的老师， 有课本， 但是思想品德课的 老师 对对对，通常是 班主任啊， 主任 或者说语文课老师， 对对对， 这个有一点像，经常让我这当然是事后让我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单位啊还是军队当中这个党委和政委的制度啊。这个其实这个科目就是党委在对你进行这个每天的这个教育，现在也不太想得起来思想品德课到底上了些什么。有的 不太想得起来，我是完全想不起来，就完全脑中是空白的。因为你如果你说政治课，我还有点还有一点 回忆，还会跟你讲讲什么辩证法什么的。 对对对，你还有里边一些经济学。那你现在思想品德课我完全想不起来，而且老师我估计他们也比较模糊，他们有的时候会在课上讲一些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 如果有个性的老师，他们会完全不看那个课本，就讲一些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自己想讲的东西。 然后我印象当中，基本上就是如果有的学校他没有单独开出这个课，可能是语文老师之类的老师在代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开学的第一节课第二节课的时候还会上一上，到后来就变成 就冲掉了、 就 冲掉了。你哪个老师比较厉害，就可以把这个课抓来他补一补课啊，或者说给大家自修啊，或者说老师就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事情。思想品德的这个设置在中国的这个中小学教育中啊，乃至是大学当中仍然是其实有这么大学当中已经不是一个量化的考核了，但是大学当中因为这个辅导员制度的这个存在， 我记得好像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一门叫做思想道德修养之类的课程。 对对对对，它这个是和毛选不是叫这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就是我们叫毛邓三嘛，对不对？就是加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加上 三个代表 毛邓三，这个课是跟思想品德是在大学中是融合在一块的。对，叫做那个课本好像叫做什么思想道德 修养 之类 的。对， 真的有课本。 而且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就是这种一般都是大课，但实际上你即使出勤率很高，每天都去上，最后开卷考试你出来的成绩都未必很好看。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申请就是香港这边的研究生的时候，你会要交出那个成绩单表的时候， 他又问你这是什么， 就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一堂课大家都没有听过，但是这门课的分数最后是拉 GPA 的。 哦， 因为可能你平均分都是85-90以上，但这门课你可能只有70。 而且你发现吗？就是思想品德课这些老师一定会点名的， 因为知道你一定不，你这样很多人会逃课。 然后大家一般就是往能有多远做多远那种。 对，好，所以思想品德的这个设置哈，现在看来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保留。不过呢，要有， 因为你要知道高考里面的一分是有多少人，你如果在思想品德加一个10分、20分，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此呢，关于这个思想品德的这个加分啊，也是成为很多人关注。有的地方呢就推出像刚才你说的山东，他其实是把见义勇为这个项目要这个算作什么呢？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这种，这个算是一个突出事迹的表现。 你是说要在那个公安局有案底？ 有案底就麻烦了。 有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有麻烦。我说这突出事迹、见义勇为算不算是思想品德的突出事迹？是、那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见义勇为，我可以想到的。抓了小偷算不算？比如说公交车上 过老奶奶扶马路算吗？ 过老奶奶扶马路这个，那这样的话老奶奶该畅销了。然后呢，比如说 他奶奶自己奶奶很畅销。 对，这个在我能够想到的一些这个突发的刑事案件当中，你有一些所谓立功的这个表现。立功怎么听上去那么别扭？就是比如说帮忙抓了一个小偷啊，或者有人掉河里了你去救他啊，这个应该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见义勇为嘛。你首先要有突发情况你才可以有勇为的一个机会嘛。但是哈，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担忧，这个初中高中的学生本身很多人是未成年人，从警方的一个官方的态度来说是不鼓励你们在这样突发情况的情况下这个青少年去参与这样的事情。你首先是保护自己，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些赖宁啊这样的典型，现在看来赖宁这样的典型恐怕是不能够再持续了。没有人会鼓励一个中学生去救山火的，对不对？那么包括发生真的有发生紧急情况，恐怕现在官方的指引都是说你第一时间你报警， 保护自己， 对， 保护自己然后再报警，这个是恐怕最重要的。因此你在高考的加分政策当中设置了见义勇为的这一项，会不会 到时候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个人觉得有点担心。 所以这个在高考的这个设立的项目里面、嗯、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他的初衷他的目的、 嗯、 但是问题是就这么多省市推出了同样的这个加分的这个标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啊、因为我们通常想的以前的那些高考的那些加分的项目，比如说像体育、 嗯、 像奥数、 嗯、 那体育它可能鼓励你身体健康 啊或者是进、啊、 或者有的大学它需要发展它自己的体育的运动啊，它校队需要人 啊之类的， 还或者是奥数那对你一个数学的一个促进、 嗯、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能够用分数来量化的吗、嗯、你可以告诉我、嗯、你加二十分你就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 啊、 你加十分就道德比较不高尚。 体育跟这个是奥数我觉得还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东西，思想品德这件事、就没有办法量化。 那你不觉得思想品德跟以前的就是三好学生、 啊、 优秀学生干部、 啊、对对对对 他有一些共通之处、 嗯、 那个人民网的教育频道他们做了一个民调、 嗯、 就是说他通常的就是现在高考的一些加分项目里面，比如说少数民族的加分、 嗯、 这个还是正方比较多票数的，有18票，反方是183票、 嗯、 但是到了三好学生还有到了这个优秀学生干部，这个正方的票数就会变得非常的少了、 嗯、 大家都觉得因为你这里面可操作性太强了、谁是三好学生 可操作性，你的意思就是说可钻空子的这个机会， 对、可能不公平的现象。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像优秀学生干部啊或者是像三好学生这种，他可能里面多少一般我们意识当中的学生干部这种成绩可能要好、 嗯、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关键是要听话， 对，就相关的一些特殊的表现、 嗯、 但是我一直很难理解就是品德和道德这一块， 哎哎，对， 你是用什么来衡量、嗯、你没有任何文化成绩的成分在里面的话， 举手吗， 也来衡量的就是量化的标准我们现在都很难找到。 嗯，来，这个是好这样的，我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自己其实身上就发生过这么一件思想品德产生的纠纷。 我以为你是优秀学生干部。 没有， 见义勇为， 这个 被见义勇为、 这个、你这样提醒我，我想到当年自己的一个故事，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这个丁丁还有今天跟我们在一起， 我还不习惯做自我介绍。 好，这个今天我们谈高考的加分，好，到底这些加分的项目是不是合理，又怎么样来操作。那最关心的这个呢，最关心这件事儿的呢，莫过于啊，马上就要高考的学生，不是学生，是他们的家长。 是 我们马上来这个连线一位哈、啊，北京哈、啊，明年要参加高考的学生的家长梁小姐。梁小姐您好，喂，哎，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 嗯，感谢跟我们连线哈、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明年高考有什么样的目标？包括这个如果说要加分的话，在哪方面会考虑一下这个加分的问题？ 嗯，他是现在是17岁，明年要参加高考。加分的问题跟他应该没有关系，因为都不考，所有的都不考。 嗯 那你觉得加分这样的一个 备战高考吧、 嗯、备战高考，您是北京的家长对吧？ 对，北京的。 周围的这个我相信北京的这个学生有加分的项目的应该都不少。 嗯，加分他是要考虑有民族，还有是什么三好生，还有一些可能是什么特长吧、 嗯、 这些他都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嗯，那您会觉得比如说如果您的孩子的同学有这样的加分，那您刚刚说您的孩子可能不考虑这样的加分的话，您会觉得这样公平吗？ 那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从哪个方面讲啊，就比如说这个如果这个是非常就说做出了就比如说吧，他做过见义勇为的事情，他获得了国家北京市啊什么的表彰，这种加分大家无话可说。但是如果就是像民族啊，就像现在咱们的好多民族啊都是加分的，还有什么奥数啊什么这些，现在好像奥数也不加分了，就是之前啊、 嗯、 有个这些加分 体育特长生 各种加分的。 嗯 各种加分吧。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就觉得是不公平的。 嗯， 因为他就曾经问为什么要民族还有加分啊，为什么他是这个族他就要加分啊，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我只能说这个国家规定吧。 他就上加分。 所以对您来说，您可以接受比如说思想品德的加分，但是您觉得民族加分可能这个做法不是特别合适。 对，这个是不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嘛，不分民族啊， 嗯， 都是平等，大家应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他做特别做出个什么卓越的贡献呀，小孩子什么做出特别出色的表现，那大家都可以认可的，都无话可说的。 嗯，但是这个思想品德的加分哈，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比如说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算得上构成思想品德加分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他是这个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呢，还是这个救了人呢，还是做了一些其他什么样的事情？您怎么样来这个评估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思想品德不是一时的，它是应该是点滴的、积累的。他比如说从初中这个孩子就是在班级啊，而且这个品德我觉得都应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不是说我做一个多么惊人的事情我就，但是他如果点滴做不好他也不会做惊人的事情。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考综合的，就是说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综合的，他是在社会上做过什么公益事情啊，做过什么志愿者呀，帮助过什么大家同学，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啊，他这个积累起来他应该有一个分，就是他做这件事那件事，这个可以得到分，他积累起来那么得到一个分数，总的分数，那就可以 给他加分。就是持续的，不是一件单件的事儿。 对， 综合的一个考评。 对，不是一件单件，综合的一件，不能说我扶个老人什么，这我觉得应该是人每个人具备的素质，不能说就是说哎对，这是最基本的。他应该做超出这个最基本的，让他做的大家循序渐进的做的，哎，一路走过来都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嗯， 这个讲品德，我觉得可以加分。 是， 就是慢慢积累，不能一下子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实际。 嗯，那您会担心哈？因为思想品德的这种综合考评，可能他比起奥数啊、体育啊，他有一些指标可能不是那么的公开，或者说不是那么好衡量，您会担心这里面有一些猫腻啊，或者说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出现吗？ 这个东西在哪儿都很难避免的这种东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有一个就是说像综合的评定，就是整个综合，他一个是品德，一个是他得的这个社会上公益事情这个分，他也得到了，他也去参加了，他也助人为乐了，在班级同学们都认可他了，加起来这个综合分，如果他达到了，即使他就说有一些不公平也无所谓，但是他得做到，这个因为什么事情他都难免有一些这种像您说的这种各种因素吧， 是 存在， 嗯， 不可能避免。 那还有一个哈，我知道您是这个北京考生的这个家长，北京的高考分数线其实在全国来说算是比较低的，很多人说这个北京的考生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先天的这个优势，那最近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异地高考的一个争议，您怎么样来看？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是户口不是北京的，您会认为他可以在北京高考吗？ 这个那要看国，因为我们有什么愿望不是很重要，因为这得要靠国家，就是这个他的政策。再一个呢，我们就作为北京考生的家长来说，还是偏重于北京这边，因为毕竟他生长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希望他在这个学习的地方也在北京，因为毕竟熟悉了嘛。如果都是异地高考的话，所有的地方的孩子都集中到北京，因为北京是基本是全国各地不说都是嘛，也比较向往的地方嘛。所以他如果要是这种的话，也许我们的孩子就要去到外地，去到外地去上学。所以我们呢作为北京家长还希望他们还在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完成学业，是这样子。 所以您会反对异地高考的这样的这个做法吗？ 反正不支持。 好， 不支持。不是很支持。 好，非常感谢。好，谢谢梁小姐今天跟我们连线。谢谢您。 好， 感谢，新年愉快，再会。 哎，好。 好，刚才听到这个北京哈加油考生梁小姐，这个孩子明年要高考哈，听上去好像现在还比较淡定。这个 可是他私底下跟我们说，他的孩子就是有一些同学啊，晚上不到十二点是不没办法睡觉了，一到周末就是在攻专业课，一到平时就各种各样的文化课，因为他是美术类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学生啊。 对， 所以 艺术类其实。艺术类也是一个加分的一个项目， 也是一 个加分的项目。如果就为什么这个现在那么多考什么钢琴啊，考各种考级的，其实都是冲着这个艺术类加分。 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加分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他刚才说到，比如说像体育类的加分啊，现在发现其中的水分非常的大，就是他一个体育的团队，然后获得了某一个比赛的项目，然后这个比赛的项目呢，很有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省市他们组织的。那在这个里面利益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大的，怎么样获得这个名？而且坐冷板凳的那些人也可以获得加分， 就是 那凭什么呢？ 奖 对，那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团队呢？而且大家都很奇怪，哎，为什么平时这个人平时是体弱多病的，到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省队了啊？他们觉得很奇怪。那这种加分里面的水分，我觉得就很大了。 是啊，好，我们看这个数据， 甚至少数民族还有假的作假。 是，2013年这个在北京哈，这是去年的一个数据。2013年的时候，北京全市。报考高考的考生是72000多人，其中呢有优先录取的考生，也就是享受这个照顾的高考照顾的这个人数呢，就是3600多，也就是说这个比率啊18%，将近20%，每五个北京的考生里面，可能就差不多有一个考生他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加分，或者说是照顾。我不知道这个比例也好，在全国来说是不是都是这样，但是我相信肯定是算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很多人做出一个自然的联想。这个在北京这个家长呢要是当官的话呢，这个比例也比较高， 所以又变成拼爹了。 对，你这个就是变成高考本来好像大家认为应该是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平台，好，但是其实大家出发点或者说起跑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个说回到刚才我要说的这个思想品德的这个事件，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那个小学，这还是小学啊，你知道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初中的有一个推荐的一个名额，那么每个学校好像是每个班有一个名额，那么呢，这个当时这个名额里面有一个要求，说你的这个思想品德要得是优。 你说那个课吧， 对，就是成绩，比如说你语文得是多少分啊，然后数学得是多少分啊，然后那个思想品德也得是优，但是呢。那一年呢，我们的那个思想品德这个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实行了一个非常班里面大概我印象中我们60个同学可能全班拿到优的呢只有10个同学，然后我的思想品德就是一个良，至今我都没有明白为什么我的思想品德我至今都没有明白我为什么思想品德得了良。 他的考核标准在哪里？ 就是 我现在只能回想，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我有一些糊里糊涂的，我就知道我那个时候思想品德莫名其妙得了一个良，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很多同学都得了良，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计分的时候大家很少，比如说我问你说，哎，你考这个第几名啊？你是语文数学多少分？不会问你思想品德是优还是良，好像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哈。但是呢，你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一个问题。那升学就成为一个问题，最后就是变成很麻烦，然后最后再要去这个沟通调整，我都不知道这中间最后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最后反正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成绩单，这个成绩被改过来了。 哦， 哎，成绩被改过来了。 你是那个推荐的学生吗？ 对对对，我最后还是拿到推荐学生。我不知道这 利益得益者。 现在想来，恐怕这里面这个操作是有非常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本身一开始的这个思想品德这个评定就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当然再改过来，我现在你让我公平来说，我也觉得这恐怕是有问题的。但是让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得出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老师他用这个成绩他在。卡学生，就是到后面是什么呢？当然这也是大家我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啊，就可能你的学生家长就会为了这事儿，你对老师可能就要巴结一些啊。 对啊， 你有没有， 这个就是老师手里的权利啊， 对，你变成这个有没有送别的东西，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肯定是老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有意无意的也有这方面，因为当然我这个只是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啊，所以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觉得那个老师好像有这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平时啊，你们得这个乖乖 乖的啊，不然的话呢，因为他的你语文数学考试的分数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答案就是这个答案。但是思想品德这是一个主观性非常强的一个东西，而且你除非你道德品质特别败坏，不然的话我觉得没有在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个里面老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裁量权，这个就成为你说放到现在来看的话，就成为他一个说小学老师说权力寻租好像有点太大了，但真的这就是一个权力寻租的 过程。对啊，这个其实跟英语之前说英语退出高考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考试，那有一个问题是因为高考你毕竟有一个好处是这个批卷的老师是不知道谁是谁的， 对对对， 得有一个流水线的这样一个操作，甚至是比较保密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变成社会化的话，比如说英语它有作文这一个项，你该给几分，这个里面不是也是一个弹性吗？ 对对对， 这个不是更加能 所有有人参与的环节它都 没办法 可能出现问题。 对， 好， 这个就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说啊，这个高考的这个思想品德加入这一块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国家大方向的一个考虑，要加强这个社会主义道德啊，这个说中国之前说这个道德滑坡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要从高考这里面把这件事情要， 但是我 要加强进来。 点担心啊，就是如果把这种作为一个标杆，并且分数化了以后，大家会不会以后脑海就形成了一个很标榜性的、很标杆性的，就这样子的孩子是好孩子，我要这样做。然后他们首先对于道德方面的思考就变少了，然后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说不定自己都不知道了，那从小学就开始这样培养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相比较而言的话，那艺术类加分的话比道德这个加分其实还要更透明和更量化一点，因为你毕竟钢琴十级就是十级， 钢琴十级不完全是十级，这个艺术类的水分就更大了，水就更深了。 这是艺术艺考，这又是另外一桩。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我明白这个丁丁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你得会弹钢琴才行吧，对不对？ 对，像刚刚梁女士刚刚讲到，她说可能从很早之前，她就要点点滴滴做得很好，但这样的话会不会其实变得非常的有目的性？她做的每一件和道德有关的，或者是想体现出自己思想品德加分的地方， 我今天扶了一个老奶奶加一分， 他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如果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其实未必能达到他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 但是我觉得思想道德有一个方面还有操作的空间，就是说他可以大家来评定，就是班里的每一个人公投，这个相对来说会 这个变成选总统了。你说这个我们从这个政治上面的来看，你选上当总统的人不一定是这个道德最好的人，所以你用选举的方法来决定道德，我估计有点不行。 这么小就把政治加到这个小孩，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那个成人的一些观点已经越来越深入到这个小朋友的世界里面？ 是，我跟你说，这里边的水， 这 里边的水才较深的。 啊、 好，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说今年的这个高考加分。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今天的嘉宾丁丁，我终于会自我介绍了。 好，这个我们来说这次关于思想政治品德突出及见义勇为的加分规定。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负责人呢就对记者说了，加分政策今年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对发现有弄虚作假骗取加分的考生，取消当年高考的资格啊，如果已经录取的取消学籍，考生违规的话，记录要留在电子档案当中。那么就有记者呢也专门查阅了2014年的北京市高考照顾对象特殊招生的类型名单公示，发现呢在思想政治品德突出这个一项中，人员是 空白。那么在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呢，也只有一名考生，来自海淀区的一个培训学校的一个考生。那么除了北京之外呢，浙江教育厅也回应了关于这个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加20分的这个传言，说哎，这个根据2014年的高考招生规定，在高中阶段见义勇为和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受到省级及以上党委政府表彰的加10分。那么加分信息最后以这个实施工作意见为准啊，可以说这个各方面现在看来对这件事情是比较谨慎的。北京是只加了一个人是见义勇为，那浙江呢也说要有这个省级以上党委，就是不是随便认可的都可以加的啊。但是尽管是现在实施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实施哈，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既然有这么一项，不排除将来可能当媒体当社会不那么关心的时候啊，大家又这个钻空子钻进来。因为说实话这个有的时候加分你只是公示嘛，虽然有公示，但是你说这个学校的某某某，大部分人对他来说不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了解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加分。 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我中考的时候我加了10分，那个10分是英语的，我不知道什么某一个比赛加了10分，但是我们去比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项 这 个 加分，其实就 OK。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好像有一个这个加分的规定，就是说你是数学啊什么物理啊，反正各种这些数理化的这些比赛，在什么省级的一种什么级别以上，你拿到2等奖以上的这个名次就可以加10分。后来呢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加这个分，我知道非常清楚，等高考成绩中考成绩出来了以后，然后呢我们一些班主任英语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哎，你们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吗？为什么你们不去申请这样的加分？然后我再在家长的陪同之下找到教育部的有关部门，再把这个分数加上去。 这有点像报税的过程，你的报税好像漏报了一项这个应该扣税的没有扣掉，那你现在后来事后去报。 而且明显感觉出来那个时候人还是相对比较淳朴，就竞争没有这么激烈，至少没有太表面。 那个时候可我觉得 对分数有那么执着的一个， 或者不是，或者你本来成绩比较好，你不用担心那种在可能你就刚差十分的那些朋友，那就该担心了。你差一分，差十分啊，拜托，十分可能就是一个一本跟二本之间的区别。你对于那些竞争激烈的，比如说高考大省山东啊、河南啊，这个的话是这个差距非常大的一个， 里面好几千人， 对啊，对， 就是、 你这绝对十分绝对有上万人。 中考就还好嘛，因为就是最好的学校这么一家，你只要考进去了，你也不会在乎那个十分或者 是 怎样。是 你上了线的人当然是无所谓的。 对对 对, 对， 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想到当时我在念高二的时候，周围就有不少同学迁户口，迁到北京、上海，最后 就是高考移民。 对，因为当时就是在江苏可能你要考到很高的分你才能上得了北京像人大或者是上海复旦这种的， 就是要600多， 对， 在北京只要500多。 对, 对，后来我们周围有同学是迁到北京上海之后，一个上了人大，一个上了复旦。 哦， 对， 所以你觉得他们的成绩如果在江苏的话上不了这两个学校， 可能只能上到一本里面还可以的，上不了这么顶尖的。 哦，那其实就是有差别。 也是啊， 所以好，这个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除了这个高考加分之外，这个是显性的加分。 对， 在我看来，隐性的加分更加厉害。你一出生就有一个加分， 那这个 你出生在北京，你出生在北京就跟比如说出生在河北的，你可能现在从地理距离上就差了10公里，但是你在高考的时候就是一个天壤之别。 对，我觉得这个你要往下探究的话，就没法探究 太多， 没完没了。 好， 就有点。 你看这段时间在北京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北京这个通州哎有一些这个区县的啊，就是开始收紧这个高考随这个叫做什么呢？随迁子女的一个入学的一个政策， 就是异地是吧？ 对，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父母啊，如果不是这个北京市户口的话，你即使在这里居住了很长的时间哈，我在这里甚至是可能比较相对来说事业上都比较成功的，但是你的子女因为没有这个户口，被这个户口死线卡住了，你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一条硬的门槛。那么当然，你的初中小学的入学就直接影响到你高考是不是有资格享受这个北京考生的这个待遇啊。每次一说到这个异地高考哈，就是有巨大的这个情绪。咱们之前有这个战海特的这个上海女孩 海 啊，这个故事，反对的意见哈非常非常的厉害，在上海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对， 在这个我看在微博上，包括在公开的媒体上，这些署名是这个北京家长的，毫不避讳自己对于异地高考的这个反对的情绪，甚至有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而且你会觉得他这个非常的执着，他认为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 你觉得这个 我是北京的考生，我就应该比 你 有这个优势。 你觉得这个情况跟香港的这个双非 有关系吗？你双非也不能上这里的、 啊、对，我觉得有可比之处哈，可比之处、啊、但是我觉得香港的话你至少你还是有一个所谓一国两制，你理论上还是有边界的对不对，你理论上还是有边界，如果有一天香港跟深圳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落马洲的这个海关取消了，哎，深圳跟香港的人口自由流通了，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双非也不应该有这个差别。那目前因为你前面的这个地理上就是这个边界还没有取消，你在政治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我想大家可能觉得双非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在中国内地的这个省市，你说没有人规定你北京人不可以跑到河北去，或者河北人不可以跑到北京去，那凭什么你在两个地方啊，你因为你户口上面这样的字样的差别，你在上学的时候就面临如此差别大的一个待遇。 那我们就把香港划分为就是也是很多个地区，它不同的地区其实你所在那个区域它也是可以加分的、嗯、你父母在这个学校，子女在这个学校，你有基督教或者是什么宗教、嗯、你也是可以加分的、 啊、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 哎、这个哈，我觉得又有一个大的一个区别、嗯、办学的主体是谁，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很多学校，你说哎，香港大家知道有很多这个有教会背景的或者说宗教团体背景的，佛教学校、道教学校、伊斯兰或者说基督教学校，那它本身它那个办学的主体可能是就是教会团体，那么他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他会考虑到我基督教学校可能你家庭是有基督教信仰的，那我优先招生，这是因为这个学校它的办学主体是一个私立或者一个社会办学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一个公立的学校，你就不可以采取比如说如果说政府给津贴的，或者说当然香港这样的情况很少，如果政府直接办的这个学校在内地的公立的学校，你当然就不可以规定说我要你必须要挑某种信仰的，或者说挑某一个种族的，挑某一个地区，这样的话就直接构成了一个招生的歧视。 所以像那个民族加分那是不是不应该加呢、 啊、这个民族加分就是今年可能是我个人觉得要最早松动的，可能就是一个民族加分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也被讨论了很多年，中国的少数民族到底应不应该享受加分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是觉得少数民族不少，有一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他们生活的是相对偏远一点的省份，那么可能在教育上面确实有一些些落后。我觉得可能当时提出这个当中有一些原因也是想让他们得到公平的机会，或者是可能在早期的教育上稍微匮乏一点的话，也是能跟就是比如说东南沿海地区的学生考生他们得到一样的教育。 这个就造成最多高考移民的可能不是北京，可能是海南。我以前听着、海南，哎，海南 很多人一到高考、 高考移民，对，你就是高考移民到海南，甚至好像还有西藏的，就比如说西藏，因为这个西藏的分数线实在是差的有点太远了，可能比如说上北大啊，在别的地方600分，西藏300分啊，这样的话就直接差了。 我们那一届已经有很多人这样做了，去新疆然后去海口啊，这些很多。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它的出发点，它有一个要让你们公平的一个出发点，但是这个逻辑并不是特别站得住脚。如果只是因为你这个地方教育不发达，那是不是所有农村地区的考生都应该加分？ 对啊、 农村可能 这个也是现在很大的一个， 我并不因为我是这个民族的，我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就一定比你更加差。 是不是用钱用这个教育的你们条件设施来做一条坎？ 是，如果真的要设施的话，那你这个线就不能够这么样来划了，你可能要按你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品质。 那你就如果按照学校的品质的话，可能他又出来了一堆那些什么贫困学校。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摁下这个叫什么？摁下葫芦抬起瓢啊，这个是可能摆不平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结合最近有关这个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调整啊，有很强的声音一直是在说中国现在的民族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种见解哈，跟在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中，通过比如说少数民族的加分优惠政策啊，包括在其他生活就业方面这样强调民族身份特性的这样的政策，反而强调了这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哈，也造成了今天中国比如说在新疆、西藏这样的地方开始出现民族问题尖锐和对抗的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在这方面我不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构成了今天咱们在讨论说高考这个民族加分的时候一个讨论的一个前提。好，这个其实民族加分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咱们先休息会儿，待会儿进入今天的最后一趴。 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嘉宾丁丁。 好，这个我们来说高考民族考生应不应该加分。最近呢也看到，因为在新疆最近出的这么多事情之后呢，也看了一些关于新疆问题的一些介绍，其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新疆地区这个考生在就业就学的这个出路方面，特别在高等教育方面哈，你如果说是维族的这个考生的话，其实选择还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个大学的入学率方面，包括就业率方面，还是就是跟你说跟平均水准来比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造成了现在维族的这个民族矛盾尖锐的一个原因。那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中央的一个新政策，南疆地区高中开始要免费， 对， 高中全部免费。这个我相信它的一个直接的着力点就是说通过改善当地的教育的状况，来改变这个民族现在一些民族问题的未来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那但是呢，在一个高考改革的这个话语里面呢，民族加分反而成为了一个攻击的对象。大家觉得民族加分，第一，哎，不公平；第二呢，有太多的漏洞可以钻。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说，在现在的这种民族政策的导向之下，可能这样民族加分的政策 还 会保留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对，因为你这大方向没有改。在美国其实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加州之前有一个提议，就是要废除学校关于种族种族这个平权的这样的一个条款。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这样的条款实施之后，加州的这样大量的华裔的人口在入学深入大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可能面临比一般其他族裔的学生更加严峻的这个挑战。这个事情在美国是讨论了也是很多年，他们叫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很多人说美国其实要拿种族问题来说事儿的话，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样本，但是很多美国人也在说现在其实在美国种族歧视的情况已经好得多得多，所以呢反向的这个平权呢已经是一个落后和过时的一个政策，所以很多州其实也在逐步的开始废除这样的一个制度。那当然对于华裔来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在这个民族方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关于民族加分这样的一个选项，比如说像台湾，他们也对于高山族是有在这个大学联考中 原住民， 对，原住民。所以这但是他们的一个初衷是因为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你加分也加不了太多， 可能但不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感，因为他人数很少嘛，竞争力会比较弱一点。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不仅是这个少数民族是不是真的是占的一个少数，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水分很多，可以做手脚的地方很多。 我真的有认识高三的时候改成少数民族户口加了十分的， 他 不是 他家里真的是少数民族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只要认识可能一些相关部门的人，然后在户口上把你的那个民族汉改成某某族， 他改成了什么族啊？ 这倒不是很记得，但是确实，而且当时是加了十分的，而且他有了这个少数民族以后，他可以去上中央民族大学，就是很低的分数可以进得了中央民族大学。 这个看来，所以有的人说现在要改革的话呢，除了你要让这个社会舆论能够服气之外呢，另外一个能不能够让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一长串问题都解决？比如我们之前说英语要不要退出高考，英语要退出高考，你最先要动的奶酪就是大量的英语培训机构。对不对？这样的英语老师的这个饭碗，你一定要先能够说服他们，凭什么要把自己现在包括这些出教辅书的啊，出这种英语练习题的，这些你要说服他怎么样把这个利益能够分出来？ 那体育其实也是 对啊，你现在我们现在只要有加分的地方，都有一长串的人在操作这些事情。你比如说刚才你要如果要民族加分的话，我相信他要去找到有关部门的话，这中间可能也会涉及一些送些礼啊， 对， 乃至是送钱的一些问题。好，这个什么？以前我听说更加夸张的航模加分 比赛， 这个真的是还是存在的，就是做那种模型啊，什么飞机啊，这种船的航模比赛的加分，在中考阶段仍然是存在的。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这个东西，但是只要你有正确的门路，你就可以拿到 这个加分，那有专门的一帮人在帮你运作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对 啊。所以如果要现在要改动这个加分政策的话，恐怕这些人的这个反对会非常非常的大了。 其实我觉得刚才对刚才我觉得提到好多种加分模式，它其实最初的出发点，它其实为了推进某一个方面在全民当中的发展， 他希望公平。 对，但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点子出来，就会有很多路子出来，导致没有办法完全公平。那么人们又会去反思说，那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做，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但是如果真的比如说你体育不加分了，艺术不加分，什么都不加分以后，那些学生只做语文数学，语文数学的话，那身体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艺术的修养，然后道德可能也没有相关的教育。 我觉得撇开道德这件事情不说，我觉得道德这个他怎么样评价，我觉得争议比较大哈。但是你刚刚说音乐啊，体育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中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CUBA， 对 啊，这有一些学生确实他会为了校队的这个成绩在高考的时候给出专门的加分，包括我知道北大清华这个乐队啊，或者说有一些体育的队，他专门在高考的时候会着重招一些这样定向招的，比如说你 这个对于这一些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对，这个传统在全世界，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大学篮球的招生的传统，这是非常有名，也是成为了很多 NBA 这个很多明星球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来着，确实可以鼓励大学的这个体育啊什么的。但是问题是说，在中国这个东西伟大不掉，你所有的大学啊，这个都是公立的这么一个体制，你教育部改一个方针，所有的大学都得转向。 对，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让我觉得要这件事情有一个解决的话，就是说你大学的办学主体得要改变，你要给这些民办或者说私立大学更多的空间乃至于资源，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事情。那么对于将来我们再说要改革什么教育政策的时候呢，这里面调动的空间也会比较大，就是说不是说教育部这个大棒一转，所有的人都朝这边转向，有一些社会办学的这个主体的话，它的这个灵活性可能就更大一点，这样就不会有这些附带的这个杀伤出来。 因为说实话，这个教育部它的政策变，他那几个人他们的小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他们完全有自己的立场。 对， 这是有一个偏向性的。 对， 因为他肯定是从自己出发，就像刚才这个梁女士她所说，从她立场出发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政策需要通过学生的听证呢？是不是所有的学生应该给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大家汇总出来？因为是你们的高考，决定你们的公平不公平，怎么可以有教育部的这几个人来决定呢？ 这个好像是哈，你要开动一艘航空母舰，你只能用一个按钮来摁，这个感觉这件事情就比较的不靠谱。下次我也觉得哈，这个当时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你要出台一个新政策之前，哎，这些政策制定者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应该要首先宣布一下啊。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担忧，其实呢，这个对于很多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他们的子女受到中国教育政策的影响远远不如受到美国教育政策的影响要来的大，所以这个也是不一定有直接冲击。 白岩松不是说这个高考是能让穷二代追上富二代的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现在如果加分越来越多的话，这个中间的起跑线就不一样了。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丁丁。 好，再会了， 拜拜。